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54集。陈大老劝19，凭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女儿。上。李雨山跟何晨认识好几年了，他跟一群实习生进新娱记的时候，部门组长让当时的几位记者带人，其他记者都是老人，只有何晨一个十分年轻，其他人都不愿意选何晨。李雨山当时选了何晨，那批实习记者中只有李雨山一个人留下来了，只是他对何晨的私事了解的不多，何晨也不会过问他的私事，这种朋友相处起来，李雨山觉得轻松。他知道曲子潇还是因为有一次曲子潇的助理来接何晨，因为他太过惊讶了，何晨就跟他说了一句曲子潇的事儿。那时候李雨山觉得何晨太低调了，明明是个隐形阔太太，却穿人字拖外加地摊衣服，但是再震惊也没有眼下来的震惊。上次在 M 州，李雨山不知道那群佣兵们还能保持淡定，保持清醒。此时看着里面坐在靠窗边的女人的身影，脑袋瞬间就懵了。 情神？ 他以为就是跟何晨来吃顿饭，谁来告诉他面前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秦冉跟程木早就已经到了，何晨进来的时候，他正端着一杯茶在喝着。看到何晨边上的李雨山，他抬了抬眉眼。 陈小姐，您坐。 程木在何晨过来前就拖了两个凳子出来，让何晨跟李雨山坐。李雨山有些僵硬，何晨把摄影机放下，随意地坐好，端了一杯水，说道， 这人是你的粉丝，当初看比赛还看哭了，想去看分区赛没有票。 今年的全球赛不在国内，但杨飞也给了他门票。秦冉转向程木，还有几张？程木想了想回道， 杨飞一共拿了9张，陆少拿了2张，江少拿了2张，还有一张给了乔生，只剩4张。 两张够吗？秦冉顿了一下，侧过头问李雨山。李雨山没有反应过来。秦冉手指敲了敲桌子，不紧不慢地再次询问。够吗？何晨看秦冉的样子，伸手拍拍李雨山的肩膀。 哎，醒醒了。 啊， 李雨山终于清醒过来。慢了好几拍的反应到秦冉说了什么，忙不迭地开口。 一张就够了。 秦冉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准备2张。程木记下了这件事。 是。 人到齐了，服务员也开始上菜。 嗯。表弟怎么样了？ 何晨把桌子上的肉夹给秦冉。秦冉慢吞吞地咬了一口，又面无表情地放下，喝了一口茶。在接手我外公的烂摊子，何晨之前有帮程俊查过一些事儿，后来秦冉又把 U 盘给他了，他多少有点知道木南在接手什么烂摊子，只是笑道， 那他可以去跟巨鳄合作了，你是怎么找的？ 秦冉外公在物理专业登峰造极，在压力门研究最鼎盛的时候忽然消失，只留下寥寥几个作品。秦冉闻言手稍顿，白皙纤长的手指敲了敲筷子。拍卖场，曾经检查到地下拍卖场有我外公的义务拍卖，木南去露了一个头。闻言何晨觉得奇怪，木南连魔都木家都不肯接手，一心扑在物理上，怎么会去管这些事儿？还跑去地下拍卖场露头。不过今天何晨来不为这件事，于是没有深究，说起了正事， 他昨天让秦冉查了他姐姐的一些消息。何景欣在官场拼搏的时候，何晨才13岁，还在上初中，并不知道何景欣的事儿。直到后来无意间加入了129，他才隐隐发现何景欣入官场是为了查他爷爷死亡时关于一场保密级别的核武器。只是这些都是 S 级别机密的消息，又年代久远，何晨查到的内容非常模糊。何景欣身份敏感，129收录的不多，还有些小道消息，129也不关注，想要尽快找到当年那些欺负何景欣的人，大概只能由秦冉出手。两人说话语言不详的李雨山听不懂，但身边的程木却听得非常清楚。听完之后，他只是一言难尽地看向何晨，大概也只有何晨敢让秦冉去查这种小道消息了。翌日早上7点，亭兰小区，程温如一早就来找程俊。程木蹲在窗边的花盆旁抬头， 大小姐，俊爷他们还没起来。 程温如诧异地低头看看手机，确定了一下时间。 你确定三弟他还在睡？ 都这个点了，他不应该跑完洗完澡也吃完饭了？ 俊爷昨晚说了，您来早的话可以先去厨房。 程木认真地点头。楼上程俊已经醒了，他看了看窗边摆着的闹钟上的时间，准备起来。秦冉眉心不悦地拧了一下，程俊把人往怀里抱了抱，等他的眉心又平下来，他才慢慢起床，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刚开完门就看到在楼梯拐角处的程温如，两人面面相觑。程俊手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关了门。 早上好。 他慢条斯理地往隔壁房间走，准备去换衣服。程温如有点服气，扫程俊一眼。 冉冉他小姨是不是让你睡隔壁？ 程俊开了门，眉眼舒淡，闻言轻声道。 想多了。 程温如不置可否。半个小时后书房，程俊进去的时候，程温如正在看桌子上的一份文件，文件上有一个程温如有点眼熟的名字，何景欣，最近京城颇有些名头的一个政客，多方势力都有拉拢他的苗头。 你什么时候管稽查院的事儿了？ 程温如抬头看了一眼他。 查些事情。 程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程温如颔首，也没有多问。 稽查院最近有几人找我，这个何景欣是个可造之才。 闻言程俊才抬了抬头，声音不急不缓。 最近别掺和稽查院的事儿。 至于原因他没有细说。程温如知道程俊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若有所思地点头。半晌他又想起来一件事儿。 那个娄月究竟什么时候走？这边好多人苦不堪言，比肯尼斯还麻烦。 程俊打开电脑，骨节分明的手正握着鼠标，侧着的眉眼隐隐间有着万般风流。 这个人我管不了他。 要是肯尼斯他还能说上两句。 行吧。 程温如彻底没辙。要是秦冉是能说上两句话的，但秦冉现在特殊时期，纵使是程温如也不敢当着程俊的面拿这件事去打扰秦冉。他今天来是有些事儿跟程俊商量，商量完之后就出去等秦冉起来。程温如出去之后，程俊才重新拿起稽查院的文件，精致的眉间拧了拧。他坐在椅子上思忖了几分钟，才拿起电话给长宁打过去。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